嗯 ，OK， 那接下来大家一块儿期待一下啊，这首歌曲《安和桥》来自于马尔。好的，时间交给你，一起来听吧。 一起来听。 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，所以你好，再见。 这首歌曲来自于马尔《安和桥》。 哇哦， 嗯，哎， 没想到啊， 真的没想到， 真的没想到，我以为他会唱得很欢乐，但是对对对，但 是 真的唱出了味道。 旅行团来安和桥旅游了， 哦，对对对，马尔代夫来的 旅 行团， 马尔代夫旅行团是吧？太吓人了，你这个。 但真的很好听，而且还是就是唱出了那种感觉和味道的。 嗯，对。哎，那马尔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什么情况下会接触民谣，或者说，民谣在你的演唱的这种度里边，它会占多少？ 它会占百分之， 我猜一下，5%。 有 点少是吗？ 有点少 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太阳光了，就你看他笑起来的样子，真的超阳光， 就不会有那种诉说故事的感觉， 就让人看起来就不会有任何的悲伤情绪。当然这个就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就5%。 你大概是多少？ 大概在30%左右吧。 哦，30%， 20-30%， 那还好 啊。嗯，还好还好，我就是夸张了一点嘛，对，嗯。 那因为我发现他笑起来的感觉特别像堂主， 堂主哦， 像不像？ 给他一个特写，哎，笑出来了， 有没有那个感觉？ 有的有的有的， 特别像张翰， 真的有真的有，而且就是可能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神似。 之前有没有人说过？ 有过，对。 哦，神似神似，就是真的很阳光、很青春的感觉。嗯，

睁开了双眼，只剩下想念。牵手走过的街道就在眼前，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是一样，真的永远无法和你在一起，但我会微笑地想起远方的你。我真的只能唱歌给你听，长大后的世界还是分不清，一颗心不大的地方有许多许多你，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。我真的只能唱歌给你听，没有天话语，只有一起走过的路，一颗心不大的地方有许多许多你，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。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会是什么样，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，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。 好，一首我会想起你送给大家。 我会想起你，来自于马尔。 明天的电话里你会想起谁呢？ 明天的电话里边我会想起谁呢？明天的电话里边你会想起谁呢？ 明天的电话里， 怎么想的？ 平时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。 那之前那些小姐姐都哪去了？ 就是 微信留言，不是微信或者微博留言。他们会想起你哦。 没有没有，还好。 我记得我上次用这个坑给一个艺人挖坑，后来他们的经纪人回去追查了他好久。 你会想起谁？ 所以我决定不再挖这个坑了。 刚刚我们的这个明天的电话， 可能他们会记仇。 你们好可怕。 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。明天的电话你们会想起谁呢？各位欢迎给我们进行留言哦。 对，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的方式啊，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，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，然后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。同时也可以在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

言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，失掉所有放下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 首平凡之路， I want you。 我刚刚想说，他一开口的时候，就感觉原唱就在身边。 对啊，我但是可能啊，当然这个跟年龄有分不开的原因， 还是带一点阳光的雀跃感，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青春的味道在里面。 你的路一定不会平凡的。 对，你的路一定不会平凡的。 对， 非常感谢马尔同学为大家演唱的这些歌曲。同时也期待马尔之后的更多的精彩表现啊。这个比较期待的就是那个校园民谣。 是的，是的，之后可以常来我们节目玩哦。 好的，好的。 OK，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，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活力 Music。咱明儿见了， 明天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 要搬家，捉得起人应该接受，都有日倒下。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，永远也不差。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，但霎眼全街的单位